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塔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方谷园小学的豆豆。我和爸爸妈妈读了狮子爸爸的茶会。狮子爸爸邀请动物们开一个安静的茶会，但动物们兴高采烈地来了，他们想开一个热闹的派对。他们事先彬彬有礼，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安静的茶会变成了热闹的聚会。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不同的场合应该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候我们应该遵守纪律和约定，有时候我们应该狂欢融入集体。我喜欢这个故事。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的名字是马克斯佩林和莎拉沃伯顿，是由陈慕涵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狮子爸爸的茶会。在森林里面，草地上，一棵大树底下，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狮子爸爸拿出了他最心爱的茶壶，这可是一个漂亮的茶壶，白色的茶壶上画着粉红色的玫瑰花，还有绿色的叶子，还有几个一样花样的小茶杯。狮子爸爸拿着茶壶，笑眯眯地看着正在玩游戏的小狮子。三只小狮子，一个在树上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另外两个在玩球。爸爸对三只小狮子说： 哦，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让我们来举办一个安静的茶会吧。我们准备茶还有点心，大家一起来喝怎么样？ 但是三个小狮子对爸爸说的这件事情好像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不喜欢安安静静的小茶会，他们喜欢那种好热闹的大派对。于是小狮子问： 我们至少可以请黑猩猩来一起参加吧。 狮子爸爸听了，抖了抖他身上长长的鬃毛。 我可不这么认为。胡瞧，那些黑猩猩总是到处捣乱。 啊，要是黑猩猩来了，他们一定会拿着茶壶爬上树，然后从树上把茶倒下来。然后他们会把杯子蛋糕弄得到处都是，他们会拿蛋糕互相打来打去，他们还会乱叫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啊。狮子爸爸想， 那可实在是太吵闹了。 哎，黑猩猩不行的话，小狮子又问， 那大肚子猪和犀牛呢？他们可以来吗？求求你爸爸，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你了。 狮子爸爸想了想，他摇着头对三个小狮子说： 今天的茶会不行，大肚子猪总是把奶油面包拱来拱去的，犀牛嘛，他们总是横冲直撞，根本停不下来。 大肚子猪要是来了，他一定会像在泥巴里打滚一样，也在蛋糕和面包和奶油上打滚。 太软和了，好舒服。 犀牛嘛，他的脾气最坏， 他要是看见漂亮的蛋糕啊，他一定会马上跑过去。哎，咚，哎，咚。啊，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小狮子们很失望， 他们接着问， 那剩下的朋友呢？他们可以来吗？ 狮子爸爸叹了一口气， 哎，好吧，我的宝贝们，他们可以来，但是你们可要做好准备，这些动物的表现也都不怎么样，比如鳄鱼，它对谁都不耐烦。 啊，鳄鱼是一个急脾气的家伙，如果谁不听他说话的话，他会马上张开大嘴，露出尖牙。 嘿，你们有没有在听啊？ 还有树懒，树懒实在是太慢了，如果邀请树懒来参加茶会的话，那恐怕要等到所有的客人都喝完茶、吃完蛋糕都走了，等狮子爸爸已经把东西打扫干净了，他才会来。请问茶会是在这里吗？ 哦，那可真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还有呢？啊，对了，还有臭鼬。 臭鼬就更别提了。 狮子爸爸要是想到臭鼬，一定会马上觉得心烦的。臭鼬嘛，他也许会带一朵花，可是当他不小心放了一个屁，那到处都会是臭烘烘的。哎，就这样，在想过了所有的动物之后，他们最后决定，这一次的茶会就只有狮子爸爸和三个小狮子参加。 嘿嘿，孩子们，你们看看，这不也是挺好的吗？我准备了茶、蛋糕、饮料，瞧瞧这个蛋糕架子多漂亮。 小狮子们挂起了彩带，准备了五颜六色的杯子，花瓶里还插上了鲜花。他们就在草地旁边的石头桌子上摆满了茶会需要的所有东西。 哦，真是不错，这肯定会是个非常安静很成功的茶会。 那也许是的。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大象，它的耳朵那么大，在森林里不管谁说悄悄话，它都能听到。就在狮子爸爸和三个小狮子商量茶会的时候，大象听到了整件事情。他压低了声音说， 嗨，你知道吗？狮子爸爸要举办茶会，可是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没有接到邀请。 大象把这话告诉了鸵鸟，可是鸵鸟只听见了一部分。原因嘛，很明显， 因为他当时正在抖掉耳朵里的沙子。啊，他有时候把脑袋插进沙子里的时候再出来就会在耳朵里留下一些沙子。所以当鸵鸟告诉鹦鹉的时候，他说的是， 知道吗，狮子爸爸要举办茶会，所有的动物都受到了邀请。 要知道鹦鹉们在森林里可是一群叽里呱啦不停说话的家伙，他们听完鸵鸟说的话以后，就拍着翅膀飞到各个地方去宣传了。 爸，狮子爸爸要举办茶会啦，所有动物都受到了邀请。狮子爸爸要举办茶会啦，所有的动物都受到了邀请。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当狮子爸爸的茶会开始了，他坐在石头椅子上，举起一张报纸准备喝茶的时候，三只小狮子突然发出了响亮的欢呼声。 哦耶，太棒了，耶！ 怎么了？怎么了？ 当他抬起头，他看见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来了，他们都来参加茶会了。黑猩猩来了，臭鼬来了，大象来了，犀牛和大肚子猪来了，鸵鸟来了，鹦鹉来了，鳄鱼也来了。 好吧，既然你们已经来了，那就都坐下吧，但是请记住，这是一个安静的茶会，所以请大家都守点规矩。 于是所有的动物都在石头桌子前面坐了下来，他们让自己尽可能的规矩一些，客气一些。没有人用肚子在奶油面包上打滚，也没有谁爬到树上把茶倒下来。正当小狮子们觉得这个茶会太安静了的时候，鸵鸟轻轻地推了推狮子爸爸，他说， 你瞧，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看呢。 这一下所有动物都抬起头往前看着，然后愣在了那里。就在草地外面、栏杆外面、动物园的路上，好多好多好多的游客都站在那里。为什么这个动物园所有的动物都跑到狮子的笼子里来了？狮子爸爸想了想，然后对大家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别管那么多，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来吧。 于是就这样，狮子爸爸的茶会变成了一个热热闹闹、吵吵嚷嚷、臭臭烘烘特别特别成功的大派对。第二天早上，当狮子爸爸夹着他的报纸准备喝茶的时候，三个小狮子开心地对狮子爸爸说， 能不能再办一个安静的小茶会，就像昨天那样。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唐耳朵， 怎么？ 下个星期有个朋友聚会。 嗯？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你请我吗？ 我正在想我要不要请你。 你要求我去吗？ 应该是你求我让我带你去吧。 为什么？ 因为那个聚会上都是朋友带着朋友去的。 哦，很抱歉，我很忙，不好意思。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这我就放心了，我终于可以请一个正常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参加朋友聚会了。 哎，小青姐姐 啊， 下个礼拜六晚上你有空吗？ 我的聚会倒不是在星期六，我有空，怎么啦？ 啊，我也有个聚会。 你要请我去吗？ 当然。 哟，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是什么聚会啊？ 来，给你看看这个请柬。 嗯， 上面写着请邀请一位身边长得最奇怪的朋友出席。 你是说我长得很奇怪吗？ 你照照镜子。 可是我长得很正常啊，你才长得奇怪呢。 在我们兔子的世界里，你就长得很奇怪。 好吧。 你的耳朵呢？你的毛呢？你的爪子呢？你的红眼睛呢？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颗牙齿？ 你 为什么会长那么巨大？ 你这只兔子，我告诉你实话吧，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带你去参加我的朋友的聚会吗？ 为什么？ 因为每次参加我的朋友的聚会，别人带的都是一个正常的人，只有我带了一只奇怪的兔子，所有人都觉得我的朋友实在是太奇怪了，所以我才不想带你去。 我想带你去， 因为你要带一个怪物去。 是吧？ 我不是怪物。我才不去呢，哼。 我求你了， 不去。 我求你了， 不去。 我身边长得最奇怪的就是你了。 好吧，好吧，那我就去一次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看着呱呱的表妹吃饭挑挑拣拣的样子，奶奶气得对她说， 哼，要是小鸟的话，你都不知道被你哥哥呱呱拱出窝掉到树底下多少回了。 结果话音刚落，呱呱一脚就把妹妹的椅子踹了一下，还回了一句， 奶奶是不是这样？ 最近呱呱也像妈妈放暑假一样，什么西游记呀、济公传啊，经常看这些电视。最近尤其看济公传看得起劲儿。有一天他没有零花钱了，被见到他披着毛巾就走出来了，两手一合向爸爸深施一礼，对着爸爸说， 施主请给贫僧施舍点香油钱吧。 小黑今天请刚高考完的大表弟吃饭，顺便带上了他的另一个表弟，才4岁的呱呱。大表弟的成绩一般，吃饭当中大表弟对小黑说， 这次考得不错，清华北大怎么也得进一个。 话音刚落，4岁的呱呱弱弱地说了一句， 你不吹牛，咱们还是好朋友。 和呱呱一起看西游记，妈妈问，为什么这孙悟空每次一吹那个妖怪就咣当晕过去了呢？呱呱想了一下回答妈妈说， 因为他500年都没有刷牙了，所以口臭，妈妈说不刷牙就会口臭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